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系，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斯文史节足震旦。我听这个题目不被理解或者听不明白是正常的，因为这个题目一会间要请小毛和我们解释一下的。跟我们讲今天的话题的人呢，除了我啦、洛言啦和小毛之后呢，我们请了嘉宾呢就是徐启轩博士。徐启轩就跟我们一起去讲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我哋好耐冇討論過嘅，有關我哋終於翻嚟啊，重返亞洲啊，翻到嚟咧講咧近現代亞洲裏邊咧嘅一個有關所謂大亞洲主義嘅話題。咁啊，啟軒咧其實喺相關嘅話題做咗好多深入嘅研究，佢本身咧對於中國歷史啦、民國史啦、近代史啦，同埋印度喺同中國嘅互動咧，都有好多嘅研究係曾經做過。咁所以得咧有高興咧請到阿徐博士同大家講 ，Hello， 你好， 各位 ，Hello，Hello，Hello， 我哋叫班人啦，平時啊，咁啊去做。咁啊，小毛个题目好似系你谂 啊， 今次 系啊系啊，咁啊，今次个题目咧就冇呢个引经据典啊，即系系小弟乱作嘅。咁啊，乱作之余咧，我哋都要符合翻阿 Brian 佢，因为佢只系专长啦，印度系佢其中只系佢其中一范啦，佢好多专长，不过印度系佢其中一范好专嘅一个研究嘅领域啦。咁啊，其实斯文史节其实即系讲紧诗歌啦，啊讲紧呢一个文学啦，讲紧呢一个历史啦，同哲学。咁其實就係四個重要嘅範疇啦。我哋今日應該都會 cover 曬嘅，盡量都話可能樣樣都掂到。即係其實簡單嚟講，我哋放大個視野咧，其實我哋講緊啲同可能文化啦、意識形態啦、相互認識啦相關嘅東西。咁我哋揾咗個切入點嘅，就係呢個足震旦先生。咁足震旦係邊個咧？其實就係第一位攞諾貝爾文學獎嘅亞洲人，即係泰戈爾。咁就印度嘅， 講 以為 中國人啊？ 係啊係啊，即係呢個名係好正。咁其實足震旦呢個名係。呢、這、一個泰戈爾喺1924年，佢應呢個梁啟超等等嘅中國嘅學者邀請嚟到中國嚟到去遊歷啦，去巡迴演講嘅時候咧，咁啱就撞啱佢生日。咁啊喺個生日會上邊咧，梁啟超就話：我送個生日禮物俾你，就係泰戈爾一個中文名。咁就用咗足震旦呢個名。咁足就係天足啦。咁就係呢個中國對古時印度嘅稱呼。咁震旦咧，其實對應應該係薛丹。即係其實係古喺大概13世紀左右流通嘅中亞地區，以至到南亞次大陸，譬如印度，好多人對於當時中國嘅稱呼。咁所以其實你可以睇到個名係大有來頭嘅，就係佢係其實已經見證緊一個中國同印度長久以嚟嘅歷史同埋文化嘅交往，而呢個交往係昇華到可以作為一位印度好德高望重嘅詩人。一位哲學家、思想家嚟到中國嘅時候，俾呢個中國人咧好尊重佢，送一個禮物俾佢，用呢個名嚟到見證大家嘅友誼。咁所以我哋今日其實就唔係淨係講印度嘅，不過我哋想用足震旦先生即係泰戈爾作切入點去睇一啲問題，譬如話成個亞洲喺長久以嚟反帝國、反殖民嘅嗰個浪潮入面，佢哋嘅關係係點樣呢？而呢一方面正正就係巴人嘅專長。咁我哋隨意會帶到去譬如日本啦，或者大亞洲主義啦等等嘅問題 咯。我一陣間請嘉賓去講解之前，我第一個普羅啲我自己嘅所謂對呢件事嗰個興趣係點樣嚟嗱？一般我哋去理解所謂現代化嘅問題或者一個現代嘅問題嘅時候，就我哋點樣亞洲啲落後嘅國家喺近代裏面點樣追及翻？一個所謂西歐嘅現代化文明嘅好多嘅話題，咁但係其實喺晚近嘅一啲嘅好多嘅研究，唔同範疇，譬如社會科學啊、文化研究啊、歷史學啊，甚至乎文學嘅研究裏面都指出咧，其實可能嗰個現代化嘅過程本身係好多樣嘅可能性。咁譬如我其中一位好中意嘅印度學者，譬如阿昆阿布杜尼，即係阿昆。阿卜杜拉，咁佢其中有一個觀點咧，就係話，即係嗰個現代性其實一個好多樣化嘅多層次嘅現代性，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每一個嘅現代都可能係一個正確嘅現代，你唔應該將某一個地方嘅現代變成一個錯誤嘅現代，就話要改正成一個正確嘅東西。其實可能好多條路線都係啱嘅，只不過係個過程裏面你淨係睇個起點嗰度，你話佢有問題。咁所以其實就解開咗好多可能性，就係譬如印度。東亞嘅唔同嘅國家，佢會有好多嘅即係現代化過程嘅特異嘅情況，係佢自己文化而流落嚟。咁而個過程裏面有好多正面嘅東西，我哋之前一直被標為負面，會唔會有啲嘢可以攞翻出嚟去討論翻？其實當時發生嗰啲咩過程咧？咁呢個其實我自己對呢件事或者廣義去睇嘅時候，啲嘅話題。而我一聽到洛言偉或者有嘉賓嚟嘅時候，就覺得哇掂！即係你正我知道咧，徐軒嘅研究正正就可能會打中咗我心目中嘅一啲即係好想知道嘅一個話題，所以咧好高興你請到你上。 多謝咁多位主持先啦。咁啊，我真係唔可以話印度嘅研究印度嘅專家啦。咁我都係涉獵都係近現代史、中國史為主嘅。咁呢個題目頭先小毛老師佢講嗰個題目，其實我覺得呢個好正嘅題目，同埋兼且佢提到24年呢個泰戈爾訪華，其實當時係引起好大嘅爭議。係嘛？嗰陣時即係響特別係年輕嘅學生係開始左傾啦。對於呢種咁樣嘅所面對嗰啲以梁啟超同埋泰戈爾嗰面對嗰種咁樣嘅亞洲傳統嗰種情懷咧，係較為反感嘅。 係， 所以當時候嘅泰戈爾啊，啲人對於佢文學作品、對於佢嘅詩歌係好尊，係好覺得佢好好啊，寫得好好啊。咁但係佢嘅即係政治立場咧，喺當時嘅中國嘅環境咧，係好受嘅好大嘅爭議性啊。咁兼且佢仲連埋阿梁啟超啊咁樣，梁啟超當時喺嘅當時嗰啲年青人咧，覺得佢係真係而家用嚟嗰個字，可能就係真係 old school 啊，係嘛？ 咁所以 old data 啦 ，old school 啊，我成日想 係啦，係啊。咁所以即係講大亞洲主義咧，就大亞洲主義有兩個頭先，即係其實泰戈爾可以表現到一種面向，就係、是、嗰種咁樣嘅一種浪漫主義式對亞洲傳統或者泛亞傳統嘅一種。嗰種感情啊，咁呢個包括呢個光蒼天心啦，日本嘅一個好重要嘅藝，即係 Asia is One 啊嘛，講呢個，咁佢係即係一個即係藝術史學家啦嚇。咁但係另外一個面向咧，就係、是、可能我之後可能會同大家討論一啲，就係佢哋嗰個政治嘅面向，即係政治實踐嘅面向。但係呢兩者之間咧，亦都會有好呢個微妙嘅關係。 嗯。 咁所以呢樣嘢喺中國嘅歷史裏面呢，亞洲歷史裏面係成日會有發生㗎。咁今到今日嚟講都係會有都係有當代嘅意義囉。 其實Brian頭先講政治同文化嘅亞洲聯繫可以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我哋講韓國咁韓國嘅可能大家會順理成章覺得佢嘅文化聯繫好強，咁但係其實呢個文化聯繫嘅強烈其實喺甲午戰爭之前其實係突然之間消失咗，因為政治嘅清朝對於韓國嘅制度或者韓國嘅政治局面嘅參與，其實係引起咗好多韓國知識分子係恐懼，甚至乎去咗傾美啦或者親日啦。咁呢個係有一個好見到文化嘅亞制聯繫同埋政治嘅亞洲聯繫，其實可以係兩回事嚟嘅。咁但係我諗今日 Brian 頭先提到一個好重要嘅 context 或者脈絡，就係亞洲經歷緊嘅面向好接近啦，大家都好似要面對啲遠東嚟到嘅一啲西歐國家。咁於是乎，大家係咪可以連埋一齊去聯繫呢？即係好似梁秀明先生講東西文化嘅比較啊，點解都會拉翻印度哲學同中國哲學一齊同西歐嘅哲學比較呢？正正我諗呢個亦都係當時好多知識分子喺唔同嘅國家都一齊構想緊嘅問題。咁當然去到政治嘅亞制主義就會最多人留意就係孫中山先生提嘅宣言啦。 係啊，即係亞洲主義啊。頭先阿樂言繼承住阿Brian講個 point 真係好正，因為其實嗰陣時個視野就係一個好文化二元論嘅對立。即係我諗阿Brian頭先都提到啦，譬如話泰戈爾對於嗰個亞洲嘅想像或者泛亞嘅想像，如果用同一年1924年孫中山先生喺日本神戶港嘅嗰個大亞洲嘅演講咧，佢就用一個好靚嘅名字去誇住佢，嗰樣嘢叫王道，即係王道的大亞洲主義，就愛嚟對付呢個西方嘅霸道嘅嗰種精神。咁王道對霸道其實就係一種好文化二元對立。 其實嗰個演講咧，我琴為咗即係呢個即係要準備呢個節目啦。琴日我又睇多一次嘅，我睇過多一次，因為我教書。 係啊，我都成日講佢。 其實嗰個演講本身係好複雜。 嗯， 即係當然就講呢、這個，而家大家聽到可能就係王道霸道嘅概念啦，加王道，所以。即係點解嗰時候嗰啲尼泊爾啊、不丹啊嗰啲咁嘅國家到即係清朝差唔多沒落啦，仲繼續嚟朝貢咧咁樣？咁佢當然而家對於大家對於朝貢呢個制度，而家有好多唔同新嘅演繹啦，咁樣啊，即係唔係所大家所講咁，即係純粹係一個即係禮尚往來嘅關係啊。不過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提到即係亞西東西方嘅元對立裏面，佢中間有一段嘢咧係講蘇俄嘅，係嘛？咁呢個蘇俄佢話啊，其實而家 即係蘇聯咧變咗東方嘅一部分。 嗯， 就因為佢已經俾曬所有啲咁樣嘅即係歐洲國家排斥。咁呢樣嘢咧到咗後期啊，特別啊，譬如阿汪精衛想揾呢篇嘢嚟講中日友好咧，咁就好尷尬啊！你點樣處理同俄國嘅關係咧？同蘇聯嘅關蘇俄嘅關係咧？因為其實即係大家知道啦嚇，響即係汪政權裏邊有個佢國旗，有個和即係咩和平反共建國啊嘛。 係 你反共跟住大家你有一段嘢好似咁，佢好似雖然冇講係蘇俄啦，但係講俄國係咁正面咧。對於即係汪精衛嚟講係好尷尬。 有關汪政權嘅，好似你都有帶咗張圖嚟， 有張圖係啊，不然帶咗圖嚟喎。 咁啊，見到佢嗰時係汪精衛提咗一個字啊，咁啊覺得啊中日兩國啊，即係作為朋友係正常嘅嚇。咁如果係做敵人咧，係即係唔正常嘅咁樣。呢個其實響其實唔止啊汪精衛咁諗，其實佢嘅敵對嘅勢力遲啲譬如蔣介石大貴圖啊，佢哋都曾經有一刻希望覺得係中日友好係正常嘅。即係呢個佢中日係亞洲大亞洲本身嘅中心， 因為更大嘅強權喺外邊。 係啦，咁最大強權第一有歐美啦、英美啦，另外一個強權就係蘇聯，即係俄國、俄羅斯啦咁樣。咁即係呢樣嘢喺對於國民黨未分裂之前咧，基本上係一個共識嚟。係特別喺呢、這個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聯俄用共第一次都合作，即係即失敗之後啦，咁就係一個國民黨本身嘅一個共識喺外交政策上，咁所以呢個大亞洲喺呢個意義上咧，係一方面係反殖反帝，另外一方面係反共，嚇就係咁樣啦。 咁呢個其實都係好反映到當時成個國際嘅氛圍啦。因為當我哋處理緊中國史嘅時候咧，其實特別係近現代史咧，你會見到其實列強嘅勢力對於中國嘅一啲左右或者影響咧，其實對於我哋嘅內政啦，無論係文化政治上面嘅取向咧，都會有好大嘅一個嘅格局上嘅影響。 喺嗰陣時內憂外患啦，各種嘅力量咧，自然就有好多嘅問題嘅。所以面對打擊呢個敵對勢力咧，就要聯繫外國勢力去打倒其他嘅外國勢力。是不是很複雜呢？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回到第二節的歷史是這麼說。第一節呢，我們幾位很努力地建構了一個框架，我相信這個框架對觀眾是很重要，因為大家主要它既有歷史的脈絡，它本身這個字的字眼也很容易大家好似一睇就明白，但其實佢有一個好 specific 嘅、好具體嘅指涉，而好容易被誤解嘅。咁所以咧，又請咧就班人同你講下，其實大亞洲主義，我哋應該點樣去被理解呢個詞？其實講乜嘢？ 本身大亞洲主義，如果喺政治嘅實踐嚟講，其實就係亞洲嘅國家嚇同其他亞洲嘅國家聯合起嚟，或者唔係國家啦，或者佢亞洲嘅政黨聯合起嚟。或者亞洲嘅社會運動嚟起嚟，一齊對抗一個外面嘅敵人。咁呢個外面嘅敵人咧，一般會用西方、歐美嚟做呢個咁樣嘅，即係個所謂嘅 short hand 啦咁樣。但係西方喺亞洲嚟講咧，係好特別嘅。我先講過，你包括呢、這個即係俄國蘇俄嘅問題。咁呢個俄國係點樣理解咧？咁俄國係本身一個作為一個西方國家列強嘅俄國啦。定係作為一個即係共產主義運動嘅俄國咧咁樣，咁呢個喺唔同嘅歷史時空咧，就有唔同嘅意思啦。咁譬如喺即係國民黨系統之後，頭先講過，即係喺即係呢個第一次國家合作之後，清黨之後咧，咁呢個咁嘅俄國好明顯咧，就係代表蘇俄同埋佢喺中支持嘅即係共產國際係嘛，喺支持嘅中國。咁所以呢個大亞洲主義就好有一種好右翼嘅一個傾向， 即係面對住所謂帝國主義嘅侵襲嘅亞洲咧。其實譬如早啲嘅，譬如魯迅、周作人嘅時代，佢都有出歷外小說集，佢就翻譯緊一啲西方嘅弱小嘅國家。即係其實嗰個問題一直大家都有諗，就係究竟 外國係咪就係所有即係都係、都係壞嘅？佢就揾到嗰啲都係被侵害嘅國家，所以被遇侮辱與被黑傷害者，咁就多翻譯佢嘅小説，借住呢個經驗，可能可以俾中國一個自強嘅一個諗法。所以其實正話阿班人講嗰個問題就係、究竟邊啲應該包入去對敵人，邊啲應該係包入去朋友？可能一直以嚟都係唔同國家面對嗰個大嘅困難，邊個係蝦我嘅最多嘅咧？係、嘛？可能就係依一個部分。 因為個亞洲本身，你大亞洲主義佢有幾大？因為亞洲係當然一個歷，即係一個地理嘅概念，但係好多時候大亞洲主義嚟講，佢完全唔係一個地理嘅概念，係浮動嘅。即係亞洲定義可以包括蘇聯。如果有啲左翼少少嘅大亞洲主義，可能包括阿非拉，係咪之後？咁所以佢本身冇唔係一個所謂啊，係咪都係中國、日本、印度先係亞洲咧？咁如果遠東似即係所謂遠東近東係咪啊？西方嘅概念，咁如果中東嗰啲係咪亞洲啊？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呢個係一個複雜嘅問題。所以大亞洲最得意嘅地方就係佢永遠有啲不確定性。咁不確定性，但係如果呢不確定性成為一個政治運動嗰時候咧，或者成為一個政治國家嘅行為嚟講咧，就會出現好多唔同嘅結果啦。 係阿巴人講到呢度咧，即係令我想起就係、其實即係我諗，因為我哋都係教亞洲史啦，喺大學邊會教好多亞洲嗰啲相關嘅歷史知識。咁其實大亞洲主義作為一個，你當係一個口號又好啦，或者係一種號召唔同嘅人去對抗同一個敵人都好 ，apply 喺唔同嘅國家，或者由唔同嘅國家去號召出嚟咧，個反應係完全唔同嘅。即係我舉個簡單例子，1919年嘅時候，李大超就曾經回應過日本嘅人講嘅大亞洲主義，即係當時日本有份刊物叫《中央公論》啦。佢就講乜嘢叫做大亞細亞主義啦？佢日本人講嘅大亞細亞主義咧，就係由日本人領導下嘅亞洲弱小民族同埋殖民地去對抗頭先巴人一路都講得好清楚，就係歐美嘅列強。咁但係李大超即刻就回應啊，佢話中國歷史悠久喺亞洲係一個大國，何幾時輪到你日本作為亞洲嘅領導？ 所以打敵人之前先排座次先， 冇錯係啦。咁所以其實唔同嘅大亞洲主義咧，原來喺唔同嘅國家同民族去嘗試去 promote 出嚟嘅時候咧，佢嗰、個指向性係完全唔同。同埋有個現象好得意啊！我諗可能大家都應該有機會留意，其實亞洲呢個名咧，對於中國嚟講咧，曾經有一段時間係一個我又未止用到禁忌啦，係大家未必太想提，因為其實喺呢一個日本侵華戰爭嘅長久嘅歷程咧，大東亞共榮圈呢個詞匯咧，其實係好極端右翼日本軍國主義下操控嘅大亞洲主義嘅一種軍政嘅軍事政治嘅一種實踐。所以其實咧，我哋嗰陣時上堂講東亞史咧，成日都想揾一啲真係打正旗號叫東亞史嘅書。如果係呢一個係國內出版嘅話咧，其實你發現原來喺四五十年代係揾唔到嘅，基本上要好長嘅時間都冇。直到咧改革開放，然後國家開始強大啦，即係會覺得東亞呢個 term 咧未必能夠咁容易牽發起嗰種全即係以前嗰種民族嘅一種想像。即或者係一種屈辱嘅想像咧，先至可以孭得起東亞呢個名。 其實呢、其實呢個字咧補充少少，即係佢關於呢、這個其實東亞呢個時候喺日文裏面其實已經係冇咗，係存在，等於係支那呢個字喺日本裏面係唔存在。 冇錯， 即已經佢係日文。如果你講亞洲，叫亞字啊， 亞字啊，係 嘛？亞字。唔知韓文係點樣？呢、這個仲有冇啲？ 亞視啊， 亞字啊。 係咪東亞呢樣嘢係好尷尬 啊？係啊，好尷尬啊！東亞 日本嘅歷史學者或者話。中古史學者其實係反對東亞觀念嘅，即係話東亞根本唔存在， 所以喺日本會可能叫東印沙，即係韓國就東洋史， 東洋史 即係其實好少見到東亞系或者東亞史系喺嗰個系統裏面出現嘅，即係呢個係喺韓國，日本都係啦，都係東洋史學就係代表，即係三大歷史學就係東洋史，其實即係亞洲史，但係叫東洋史，跟住就係本國史同埋呢個西洋史。咁樣去界定翻，頭先小毛嗰度提到一點，我想補充就係、是，亞洲個字眼嘅禁忌咧，即係但係喺民國翻去可能早期啲咧，其實係一個都係有啲好似 Brian 講嗰種少數族群嘅一個被欺壓嘅群體嘅一個聯繫嘅字眼嚟嘅，即係例如可能韓國人走難咗去中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去支援嗰啲韓國獨立嘅輿論嘅組織。都會有個亞字，例如新歸籍創立嘅叫做新亞同濟社啦，新亞同濟啊，即係互相去 救濟 救濟啊！咁其實簡單啲嚟講，都係揾中國去救濟嘅。 梗係啦，第一件事有冇地、有冇錢借俾我、有冇人？ 咁但係呢個聯繫其實。其實我哋見到國民黨係好支持嘅，所以見到國民黨喺二十年代見到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喺上海幾次嘅刺殺事件好成功咧，其實係開始去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去做扶持。喺某個程度上，我哋睇翻啲論述，佢係好認同緊呢個亞洲主義嘅聯繫，去令到所謂反殖。咁又翻去Brian講嗰樣嘢，咦？原來大亞洲主義係不斷咁浮動嘅，呢個時候日本就變咗。是一個很重要的對立面。 在國民黨來說呢，其實一個最重要的人物推動這個大亞洲主義應該就是當然有孫中山、之後就是戴季陶、戴季陶在即國民黨裡面是一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第一他就是很特別，第一他是當然他是即流入，所以他其實大亞洲主義這個演講其實他就是做翻譯口譯那個啦。咁佢另外就係佢響佢係一個佛教徒，咁呢樣嘢響國民黨裏面呢係都係較為少有嘅。咁 國民黨我上次同 Brian 傾偈，咦其實半個都係基督徒 嘅，係啊， 半個黨 係啊，即係話佢就佢好多傳教士，佢就覺得啊可以將中國變咗做基督化，就基督教化，就變咗靠呢個國民黨。咁佢就呢個大貴徒，佢就響呢、這個南京成立了一個新亞細亞學會，咁有一本雜誌叫新亞細亞，咁裏面就係頭先大家講過，就佢關心向中國嘅讀者介紹一啲佢哋好少接觸嘅一啲嘅國家社會，包括馬來亞、菲律賓啊，就其他，即係甚至響即係讀西而家我哋所講嘅即係中亞嘅國家咁樣。咁所以佢帶呢個新亞細亞呢本雜誌，亦都係一種實踐啦。對於即係大貴圖裏邊，佢其實佢第一首即係創刊號，佢就已經寫咗噶啦。佢話即係中日咧，同埋應該係要聯合起嚟，就係對抗呢個咁樣嘅我哋最大嘅敵人，就係蘇俄啦。 嗯，即係我哋話中日。親善或者中日應該和平喺三十年代中其實都搞咗一大輪嘅，即係傾咗好多，有好多嗰啲咩交流協作啊、互動啊，喺即係北京都有好大堆呢啲咁嘅活動去做。當時都有啲人係樂觀嘅，覺得係有一 work 嘅搞得掂。咁但係隨住現實政治嘅事件發生咧，即係所謂嗰個中日親善越嚟越似咗，變咗係講大話，同埋係即係咦喂你打緊我啲地喎、 啊？因為佢講緊二三十年代呢，其實中國同埋日本一起去合作嗰種咁樣嘅 concept， 其實個源流可以一路追到去二十世紀初。其實有好多日本學者已經做緊呢啲功夫，即係甲午戰爭之後呢，中國一度嗰個仇日嘅觀念係好強，但係日本好多民間嘅一啲或者係知識分子嘅同中國人嘅交流呢，係成功扭轉咗，將中國嘅敵人呢擺咗喺一個俄國。咁所以其實頭先阿巴人講咗個 point 係非常之正嘅，就係其實個敵人究竟係邊個呢，好似個龍門入你般咁嘅，基本上只要個大亞洲主義嗰個運作係能夠成功號召到，又好似諾言咁講，韓國人佢都有佢自己一套㗎嘛，你搞啲咩新亞同濟社就可以做得到。咁孫中山佢都講㗎，咩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啊，咁樣講咗好多年㗎嘛。後來我咪睇咗本書好正喎，叫《同文同種的騙局》啊，喂呃人㗎喎，原來。咁你睇翻個歷史個追述就係、喂原來好搞笑㗎喎。你其實幾時可以同文同種？中日又同文同種，中韓又同文同種，甚至乎你睇到張炳麟1908年，佢已經講緊中國同印度已經可以聯合。抵住一個俄羅斯喺伊犁嗰邊落嚟嘅嗰一陣嘅侵略，咁、yeah. 所以其實印度都原來喺個亞細亞入邊係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咁就張炳麟嗰陣時獨具慧眼啦，我哋而家好強調印度嘅重要性，但佢1908年就已經睇到嘅，所以好犀利。 其實張太炎同即係大貴圖啦，當然我哋之後講另外一位譚文生嘅三個，佢當然佢哋嘅政治立場好唔同啦，但係佢哋有一個重點就係佢對於佛教本身 係啊冇錯， 佢呢個就係佛教就係同點樣去從中國同日本同埋印度聯繫嚟嘅一個契機。咁當然其實同現實冇乜關係，因為其實佢大家去佛教其實喺印度嚟講已經係冇咗 嘅，冇咗啊， 係啦係啦，佢只不過係一個就係話頭先講係一個浪漫主義嘅一個嘅表現啦。咁啊，頭先 即係我哋講嗰個敵人嘅問題啦，即係頭先大家知道我諗起其實響即係中日啦，我哋而家成日感到希望唔係希望啦，即係我哋而家嘅印象佢永遠都好似而家相反係嘛，即係應該係好似大家都係好敵對嘅。 係、 嗯。咁其實大家都記得即係49年，即係其實同一段時間咧，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日本嘅關係咧，唔係好似同西方陣營其他國家咁緊張。咁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即係關注嘅。其實裏面亦都好多呢啲所謂嘅亞洲嘅嗰種咁樣嘅情感啦，仲係即係同情。 其實戰時有好多嘅國家嘅被殖民者都係有一種同樣嘅信念嘅，即係反日其實唔係重要嘅，最重要係反殖。 系啊，即系正话小布话咧，就是、搬龙门啦。咁但系如果问题，如果唔系搬龙门，好多个龙门，咁我哋射边个先咧？咁射亲左边嗰个，会唔会令到右边嗰个更加强大咧？可能就系敌人太多嘅时候，你必须要考虑嘅问题。各位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上一节已经讲到，大洲主义里边有极多嘅意涵同埋极多唔同地方嘅实践，喺20世纪前半叶或者19世纪末，亦都喺一个波云不轨嘅亚洲嘅状况中咧，有好多好多嘅解释可能性。我相信大家听落嘅时候咧，必然系俾好多嘅头绪咧，就好难去处理。但系我哋可以有啲嘅具体啲嘅例子咧，可以讲到嘅，就系一啲嘅亚洲嘅而家就 super power， 但系当时就都叫做人口比较多嘅 power。个故仔啊，中国同印度嘅故事都可以讲。 系啊，我哋即系大家都原谅啊，我哋今日好跳脱。即系头先我哋嗰两节咧，跳到咧又韩国啦，又印度啦，又日本啦，跟住又由三几年又跳翻去2008年啊咁样。咁但系因为我哋其实都想提供一个比较宏观啲嘅框架啦，咁去睇翻我哋个亚洲嗰个情况。咁承接阿卓然讲啦，咁其实我哋呢一。即係我哋有幸嘅請到 Brian 嚟嘛 ，Brian 有啲好實滴滴嘅東西，咁、我哋可以將嗰個 focus 咧翻翻去泰戈爾啊，即係祝振旦先生又出翻場啦，我哋翻翻去個主題度，即係印度譬如泰戈爾，佢對中國我哋知道佢有好深厚嘅感情，因為我記得阿桂善林教授桂公啊寫過一篇介紹泰戈爾嘅文章咧，好多年前佢講到話泰戈爾咧成日都喺度講話啊，我覺得我自己前世一定係中國人嚟嘅，如果唔係冇理由我對中國人咁有感情，即係當然係佢訪華嘅時候講噶啦，可能都係有少少嚇套嘅説話。咁但係都可以體現到其實泰戈爾心入邊真係對中國有一種好特殊嘅情感。咁譬如我哋都知道佢會搞一啲譬如中國學院，即係嗰類咁樣研究中國嘅嗰個中心。咁巴人你應該有相關嘅一啲研究同埋心得啊。 其實呢個中國學院響即係其實即係大家知道啊，泰戈爾係文學家、哲學家啦。其實大家可能知道唔知佢邊個，佢係一亦都係一個教育學家。咁所以其實佢喺攞咗呢個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咧，就喺印度一個好偏僻嘅地方，你坐而家即係坐加爾各塔，仲要坐三個鐘頭火車先去到嘅一個小地方。即係如果嗰時個名叫 Santhindikitan， 嗰度建立咗一間學校，就叫做 Visvabharati。咁姑且亦佢为印度国际大学啦，咁就其实佢喺2024年访问中国嗰时候就有一个好实际嘅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咧建立一个咧喺佢个 Visvabharati 里边建立一个即系研究中国文化嘅一个东西。咁佢你办学你要筹钱嘅啦，而系大家都知道嘅，咁所以佢就去到中国睇下有冇人，第一有冇人，第二有冇钱可以帮佢建立呢一样嘢。咁咧，佢最後咧，其實嗰時佢就失敗咗嘅，2024年嘅時候。咁但係佢咧，之後咧就2027年嘅時候咧，就揾到個人。個人咧當時喺新加坡，咁樣就叫譚文山。咁譚文山呢個人，可能大家未必知道佢啦嚇。咁佢係1898年啦，喺湖南茶嶺嗰度生嘅。咁佢就讀過喺長沙嗰個第一師範嗰個讀過書啊，咁我仲話之後話係阿毛澤東嘅同學啊，咁樣嗰啲咁當然佢生人就冇提呢樣嘢啦。咁跟住佢得意嘅地方咧，就好多中國青年去咗呢、這個之後佢會去歐美啊、日本啊，佢去咗馬來亞、新加坡，即係遊佛同埋新加坡。咁裏面咧就辦過報嘅 正去叫應該係當時候第一份華文嘅即係副刊 湖南人去遊佛齋少 文學即係副刊叫星光，咁係好重要喺嗰時馬華文學裏面佢係一個差唔多一個即係始祖啦。咁佢同見咗同阿泰戈爾就差唔多一見如故啊。即係可能有自己有幅相大家睇下啦，咁就佢泰戈爾就俾佢呢個任務，就係你幫我去第一籌錢，因為你自己又同希望佢同當地嘅華人嘅脈絡有關係。第二咧，你幫我去建立一個呢個咁樣嘅中國學院，譚文山佢亦都係即係一係佛教徒啦，佢對響去印度嚟講，差唔多佢朝聖嘅一種角度。咁所以佢一般其實都講好強調一點咧，就係佢係一個文化人嚟，佢一個學者嚟嘅，佢唔接觸政治嘅，就等於為咗講啊泛亞洲主義嚟講咧，係一個文化係一個文化嘅理想，但係往往啲文化理想咧係會牽涉政治。咁呢樣嘢就我哋就可以慢慢深入，因為佢譚文山佢成日話我哋自己唔係政治，但係佢最好政治。 我哋有張相就係譚文山著件好政治嘅衣服。嘅圖片，我哋睇到譚雲山，這個就是譚雲山啦，係咪啊 ？Barry 係啦，咁呢個譚雲山當 點解係政治咧？ 咦，嗰件叫土布衣啊！ 我知道大家應該對土布衣有印象係嘛？因為呢幅相係好得意嘅，佢響30年代嗰時候咧，曾經咧參加過一個國民政府組織嘅代表團嘅代表團，就唔係即係個出代表團就去咗呢個西藏揾當時達賴喇嘛。咁揾大喇嘛就好簡單嘅，就係你差唔多嗰時西藏係半獨立嘅狀態噶嘛，係咪先？你唔好歸去英國嗰邊啦，你歸去我啦，咁樣嗰啲。咁佢係做呢一樣嘢。咁佢做呢樣嘢之後咧，跟住大喇嘛好得意，佢話有一封信，可唔可以幫我俾金地？咁佢又好樂意啊！咁佢再乘機咧，這個時候就去呢個拜見呢個金地。咁金地拜見金地之前，佢就特登咧。在當地咧就買咗一個叫土布衣， 哇！ 咁呢土布衣同埋呢個咁樣嘅嚟，呢、這個咁樣嘅佢戴咗頂叫 Nehru cap 或者 Gandhi cap 啦。呢、這個帽咧其實係成套嘢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其實一個黨革命嘅服裝嚟，等於中國嘅中山裝一樣嚇。咁所以佢呢樣嘢好明顯啊！我只不過係佢等於佢係讀啊金地係一個姓洪啊咁樣係一個代表啦。佢咩？但其實佢係。佢係一種政治嘅 message。咁我先講中國學院啦。咁籌錢嘅喎要，係嘛？咁第一咧，佢就本身佢揾嗰個人咧，就真係響希望可以響即係新加坡可以揾到人幫手，即係胡文虎，富商啦嚇。咁但係胡文虎唔知點解又一甩咗底喎，又唔俾佢喎咁樣。咁佢就同呢、這個。呢、這個嗱，陳生就話翻佢30年代佢幫呢、這個即係國民政府做咗一件大事啊嘛，跟住又喺度同拉攏呢個達賴喇嘛，咁佢又跟住做咗呢樣嘢，跟住佢同樣又係佢開始同啲大貴圖啲人好熟，同埋咁佢所以佢就去咗南京揾國民政府話你可唔可以俾錢我去建立呢個中國學院？咁所以基本上中國學院咧。基本歷次嘅經費咧，即係都係由呢個咁樣嘅國民政府，以政府嘅名義或者其實唔會用政府名義嘅，佢哋當時肯即係知道好尷尬噶嘛，係咪先？印度係即係 英國， 即係英國殖民地，咁你唔可以明刀明槍，我俾錢你啊，所以就成立咗叫中印文化協會。咁中國文化學協中印文化學會。咁咧，中文人法學會咧，一中國嗰方面咧就係即係宋美齡嘅蔣介石做咩會長理事，印度嗰邊咧就係尼克魯啊、甘地啊做呢個會事，所以成個嗰個 革命黨嚟咯， 即係基本上 你所以呢啲咩文化協會，你嗰陣時晚清嗰啲咩科學補習社咪就係全部都係革命機構，咪就係呢啲咁樣文化教育啊，往往都會同啲嘢有關。 你好，最後一炸彈，甘地冇啊，叫你唔好放。 咁佢就呢啲，咁佢咪即係佢就可以即係財源就即係滾來啦。以當時嚟講，咁佢就成功即係創立咗呢個中國學院。咁中國學院，但係當然佢喺裏面所關心嘅嘢咧，其實主要都係佛教為主。即係其實一種最其中一個佢最喜歡做就係將一啲本來由梵文翻譯成藏文或者漢文 已經失傳嘅。 即係相反翻阿唐真做嗰，即係唐玄奘做嗰啲嘢，相反翻轉，即係用中國嘅經典去揾翻佛教經典裏面一啲嘅譯文，即係去即係完善翻本身應該係屬於印度嘅一啲教義或者係一啲宗教。 係啦，就翻譯翻做一啲印度嘅語言，即係主要係印地語啦。咁當然 Hindi 同 Sanskrit 本身唔係同一個語言，咁但係緊要啦。 係啊，兩樣嘢 係啦，係啦，咁就。所以其实我即係讲泛亚洲主义成为一个即係文化嘅行为同埋一个国家社会运动行为本身系一个好互相互为纠缠互为表里嘅一个东西。咁就向呢个咁样嘅中国学院里面或者谭文山里面我就见到。 不过我觉得其实阿巴兰讲一个重点好紧要嘅主线就系喺个亚洲嘅联系嗰度呢，即係当我哋讲緊如果系一个反殖啊反帝啊嘅大业入面呢，一啲特别系我哋讲緊嗰啲在殖民地統治底下的弱小民族，即雖然他地理上他幅員很廣闊，好像印度啊中國咁樣，但他的聯結上呢有很多政治上的東西是很掣肘，即你不能夠做得太明都明槍。咁所以其實譬如中印的聯結呢，在譬如印度我們知道1947年獨立啦，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立啦，這兩個新興的國家在仲未走到去呢個咁光明嘅時刻之前，其實佢哋好多嘅交往都係嚟自一啲好文化層面嘅東西，即係可能好民間或者嚟自到 international 啲知識分子界嘅一啲 communities 嘅嗰啲交往。咁呢一個其實可能係一個好值得大家注意嘅課題。 不過 Brian 研究裏面有一樣嘢係俾我哋少忽略，即係我哋大成日好睇國家政體之間互相聯繫，咁但係Brian 提出嘅係一個好小眾嘅一個好專注一個人物，而嗰個人物係唔只係呈現文化面向嘅交際，而係甚至乎政治嘅交際都牽涉到佢嘅。頭先 Brian 提到有一張相嘅，嗰張相就係提曬三個人名，李克魯啦，泰戈爾啦，譚文山本人啦，係啦，咁三個人坐埋企埋一齊啦。 呢個三九年嘅相片啦，應該咁你頭先見到嗰、那個New Cap 啦，咁就當然尼克魯同即係其實呢個泰戈爾同印度獨立運動咧，即係國民大會黨本身關係亦都唔係咁， 唔太理想㗎， 都係好曖昧， 係曖昧係啊。 咁但係其實響尼克魯響本身響呢個學校嚟講咧，就有一種好有同佢個獨立運動行得好埋啊。埋到就係尼克魯個女都喺嗰度讀書嘅，即係之後嘅印度總理 Indira Gandhi 啦，佢都喺嗰度讀書。咁就所以即係咁好體現到就文化同政治之間嗰種糾纏嘅關係啦。 咁呢一張相，譚文山係有冇話去嗰次嘅任務係招待尼克魯啊，定係招待泰戈爾嘅一個情況？ 呢幅相我就唔係好清楚，但係佢之後咧呢個咁樣嘅呢、這個中國學院啦，其實中國學院叫做 Shina Bhavana， 其實 Bhavana 唔解做學院嘅，佢 Bhavan 只不過屋咁解嘅啫。咁唔緊要，咁就其實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學院啦，係有呢個國際大學啦，響中即係國民黨中國啊，同呢個印度獨立運動之間咧，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呢個角色係大到咧即係而家呢個咁樣嘅中國學院啦，成為一個中印友誼嘅一個象徵啦。所以可以大家見到呢、這個連即係加爾各塔駐中國駐加爾各塔嘅大使嘅就會去呢個特登坐三個鐘嘅火車去到呢個學校裏面去參加佢哋嘅活動，即係因為佢本身呢個中國學院係代表一個咁樣嘅中印友好。 所以大家見到咧，就面對住當時嘅英殖民政府嘅暴政啊！嘅壓迫之下，嗰啲個普通嘅民間嘅分子喺嗰陣時真係壓力好大，但係唔通都係嗰句，唔通乜都唔做咩？係咪先？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都講到即係譚文山喺印度即係。努力地籌款，各種嘅力量努力去成立中國學院啦，咁啊都有一啲嘅事蹟係做咗出嚟。但係有一點咧要講就係、是、呢件事本身可以係好似煙塵咁消失嘅，即係佢可以變成乜都唔存在，即係佢可能只係一個個人嘅一班嘅文化人嘅努力。但係 歷史不是咁走向，這些嘅各種嘅民間嘅努力啊，或者一啲嘅連線咧，好多時會俾啲敏鋭嘅政治人物成為著點。 嗯， 嗰啲嘅著點一擺落去咧，嗰件事就會變成一啲好重要嘅事。咁而好多時呢啲嘅起點咧，都係由呢啲嘅民間力量連線所以嚟，所以唔好睇少。 其實喺而家今天，中國內地研究譚雲山嘅人都多咗，因為大家對中印嗰、那個，因為其實我哋都會知道喺當下嘅社會環境會引起我哋對學術嘅關注。咁因為大家都知道七八十年代，哇，中日關係砰砰聲不斷咁研究，八九十年代。咁九十年代建交，九二年中韓建交就九十年代就中韓研究嘅高潮啦嘅時代。咁其實呢十幾二十年其實都有嗰個中印嘅研究啦。咁但係我哋試下上去嗰啲中國期刊網一揾咧，譚雲山下面幾個字一係就現代原裝，或者係叫做 現代原裝， 係啦，或者叫做中印現代文化交流大使等等。我哋如果其實從學術嘅面向，我哋去睇佢嗰個頭先阿 Brian 提到嗰個佛經嘅翻譯嘅工作，或者哲學思想嘅工作，甚至乎喺印度建立一個研究中國學問嘅地方，咁呢個好明確嘅，即係好似我哋見燕京學社喺哈佛，或者可能喺日本有唔同嘅學院建立中國研究所，我哋都會話我呢啲係乜乜學術研究交流嘅。咁但係事實上，原來我哋睇到呢一個嘅架構。咦，原來佢會被代表住國民政府去西藏，但係佢同時間代表住西藏去返同甘地交流。呢、這個譚雲山或者佢所代表嘅架構，佢唔係純粹單純嘅一個學術嘅交流咁簡單。 冇錯，因為即係佢呢個中國學院呢有37年成立啦，咁好快當然就已經即係七七事變啦，咁就開始即係打仲中日打仗嘅面向，即係中日親善就冇曬啦，係嘛？就起碼以重慶個政府嚟講，咁印度喺呢一方面扮演角色喺40年代嘅一個尖鋭，個尖鋭嘅地方就係因為佢日軍咧就已經差唔多打到去緬甸，咁就1942年咧，咁就即係蔣介石就同埋佢嘅即係翻譯家兼妻子啦，咁啊宋美齡咧就去呢個訪問呢個印度啦，咁樣。咁訪問印度，其實當時嘅英印政府， 有張圖片 嘅政府咧，佢好緊張，即係你去到會唔會接觸我個班佢嗰班國民大會黨嗰班人先？ 而家都好多小朋友圍住佢喎。 但係其實呢次佢去到中國學院，譚雲山接待佢，佢見嘅人係邊個咧？ 其實佢嗰邊中國學院俾一個機會，即係你冇理由可以叫阿尼克魯啊咁地嚟到，即係新德里見蔣介石啊，咁唔得噶嘛， 係咪？太離譜啦！ 呢、這個新德里丘吉爾亦都唔肯，唔會俾呢個蔣介石去人甘地屋企，即係尼克魯大宅嗰度同佢長談噶嘛，係嘛？咁呢個中國學院就俾咗佢呢個機會，可以讓蔣介石同呢個尼克魯去傾。咁傾啲乜咧？就係話呢個國民大會黨喺呢一刻呢、這個刻裏邊扮演對日本係咩態度，對英國咩態度？因為當時好即係大家可以理解嚇，已經沿岸東南岸已經係即係汪政權啊，乜政權咁樣嚇。喺佢重慶喺大後方，靠住地面公路，嘅物資，如果呢一個俾呢、這個斷咗嘅話，咁就好大麻煩嘅。咁所以國民大會黨即係印度國民大會黨，如果繼續喺呢一刻反應抗暴啊，咁。對於對中國嚟講，國民政府嚟講係好大件事。佢就佢去呢個甘地同佢講：，可唔可以不如咁啦？你可唔可以暫時唔好反應住啊？咁樣。咁但係以呢個甘地或者尼克魯角度嚟講咧，冇乜吸引力，係咪先？即係我雖然好即係以大亞洲嘅諗法嚟講咧，我都好尊重，我都好咩同情啊，亦都點樣我都好支持中國。但係對於印度人的立场，日本和英国没什么分别，都是殖民者，甚至他更加希望可以日本可以掠比他独立，是吧？那所以他这个承包四二年在访问其实是不成功的，他做不得，即是蒋介石是达不到他的目的，即因为他的尴尬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是本来即是两个党，国民党啊国民大会党都是反殖的嘛，反西方反霸权，同有共同的敌人，是不是？现在变得好像不是。 同埋當時二戰都有個情況，或者一個大嘅論述，就係話即係合謀合流嘛，即係就係德國軍隊同日本軍隊各自向亞洲推。 嗯， 去到某一點，如果能夠合流嘅話咧，成個地球就係佢哋噶啦。 嗯， 咁所以即係印度啊嘅部分啊，或者中間嘅部分就相當之緊要嘅。如果當時嘅蘇聯如果諗到啦，或者印度嘅部分俾日本人過到去咧，其實成個嘅整個亞洲嘅局面咧就會有一個演變喺度啦。咁所以可能蔣介石半係為自己啦，半係為大局啦。咁佢去做說客，佢都值得去做嘅。咁但係喺金地嘅立場，可能一戰嘅時候，印度嘅士兵其實已經幫過英國一次， 係啊， 即係簡單講就係其實已經傷亡慘重地打過一次一戰。咁而係咪當時尤其係30年代之後幾次嘅大嘅會議，原來都係耍我嘅。咁所以成個各大黨嚟講，你幾多嘅力量去到，尤其喺40年代，其實已經出曬嚟㗎啦，所有嘅問題其實冇乜谈判嘅空间，咁所以我谂蒋介石去到冇结果，其实都好合理。 因为其实蒋介石同英国好明确地去到嘅时候，佢个代表系已经好接近同英国嘅关系好密切，因为都知道后来我哋演变到即系中国能够有机会变成中英美等国列席去处理一啲国际条约。咁英國嘅處理同中國嘅關係喺緬甸或者喺印度中南半島等地嘅地方嘅一啲問題上，係英國去賦予中國有呢方面嘅支援。 梗係啦，咁所以有吉爾，如果你要攞印度 offer my dead body 啦，係咪先？ 即係任何時候都 offer my dead body。 咁所以其實好明確地佢唔會。即係金地嘅敵人冇可能係一個會認同蔣介石手段嘅一個即係一個派別嚟，咁自然呢個中國學院嘅故事就唔係咁中國理想啦，但對於印度嚟講就覺得咦都唔關我事啦成件事情。 即係好浪漫嘅亞洲主義，即係特別譬如話我中印聯合大家講講佛教啊，講講即係泰戈爾講嗰啲 宇宙， 講下宇宙啊，即係喺個草地草坪談心啊，咁樣係冇問題嘅。咁但係一牽涉現實政治，咁就呢啲咁嘅所有呢啲嘢，泰戈爾都變咗好離地。 嗯， 係嘛？即係佢哋如果你已經以即係蔣介石嘅立場、金地嘅立場、李克勞嘅立場、呢個丘吉爾嘅立場，呢啲全部係矛盾啊，同埋你好難用一個即係你用咩自由世界又好啊？你用咩大亞洲主義嚟好啊？已經出曬嚟啦，你冚唔翻落去。 嗯， 咁所以呢個一牽涉現實政治咧，呢、這個咁樣嘅大亞洲主義咧，就係會有呢個咁樣嘅毛病。就佢、是、本身佢，因為本身佢係一個即係意識形態，本身係太過唔貼地，同現實冇乜點關係。咁所以就會出現呢啲樣咁樣嘅即係矛盾。 係。阿巴人嘅個 point 好正，真係離地啊！ 係啊， 離地。因為我講少少，即係我對泰戈爾嘅一啲睇咗一啲關於泰戈爾研究嘅成果，譬如好多學者討論佢咁樣，即係可能都係有好多嘅觀點或者有啲 bias 都唔定嘅。咁但係有啲指出係幾有趣，譬如話其實上一節我哋都有講到，頭先阿巴人都提到泰戈爾同呢一個國大黨，譬如金地之間，佢哋個關係其實係比較曖昧嘅，即係佢哋嗰種分中有合咧。其實，因為我哋今集我哋都有一個少少哲學嘅層面，即係有啲學者睇泰戈爾佢嗰套，佢其實唔係一套好完整嘅哲學體系，但係佢嘅思想入邊有好強嘅一種所謂神秘主義同埋不可知論。而佢尤其佢睇人同大自然嘅關係咧，係有啲似我哋中國人講天人合一嗰一種。佢就覺得咧，嗰個最重要嘅永恆嘅愛同和諧咧，係佢追求，所以佢連金地嗰種不合作運動嘅抵抗模式都接受唔到。 嗯， 咁所以呢一個係可以睇到原來同一樣，但你問泰戈爾，佢絕對係反殖民統治嘅，但佢又唔覺得一種抵抗積極嘅抵抗係值得推行嘅，因為破壞嗰個愛同埋和諧。咁又引申啦，24年佢嚟中國咧，佢咪周圍去演講嘅，佢好唔中意美國噶嘛？佢話你睇下杭州嗰啲草地爛曬啦，工業化啦，上海烏煙瘴氣啊，河流污染啊咁樣，換嚟嘅就只係美國人區區所講嘅 efficiency 效率，同埋一大堆嘅公司，佢覺得好唔中意，覺得東方世界應該係綠油油嘅。咁啊，陳獨秀咪串佢，陳獨秀真係正，陳獨秀話。泰戈爾作為一個詩人嚟，我哋中國咧，我哋係歡迎嘅。不過佢講咗咁多場演講，佢竟然一句詩都冇講過，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佢，即係就好回應翻 Brian 講， 咁多工廠畫面唔靚啊嘛。 即係回應翻 Brian 講，其實喺實的的嘅政治利益底下咧，即係陳獨秀好明顯啊，佢覺得你要抵抗帝國主義， 荷槍實彈就是最重要。你講咁多嗰啲不可知論啊，綠油油嘅草地做乜嘢？ 李克老話會話亞洲主義冇人識你喎。 係啊，冇識。 其實頭先斯莫魯斯基，其實呢個有好重要，即係我哋頭先冇乜辦法去展開嘅。但亞洲主義有一種就係反對現代西方嘅工業文明，係 啊，工業文明， 所以係一種神秘主義嘅色彩嘅一種。即係譬如即係可能以泰戈爾嚟講，佢好中意即係大家佢個武士道 係 好正。 嗯， 即系如果你，但系如果以一个平民百姓嚟讲，我用你用武士刀斩我，你用枪射我，你用即系用咩嚟打我都系死噶啦。 系啊， 咁点解用武士刀会靓啲啫？ 画面靓， 画面靓啊，画面靓， 最紧要靓个画面。 呢个点解所以大亚洲主义可能会转换为一个极端右翼嘅政治啫？ 冇错。 即係佢哋即係好一個好一個係一種美學嘅概念啦，你進入咗一種。 嗯， 咁佢即係點解係好離地嘅呢樣嘢？ 好離地嘅，可以好離地。 但一離地變成一個政治，變成一個行為嚟講咧， 咁有生命可以使用 啊 嘛。 係啊， 係啊。 所以我哋睇到其實大亞洲主義個運用啊，即係阿巴人提到右翼，即係日本人佢用得適用，其實好好用咯，又係，即係你可以作為擴張嘅理由、藉口，什麼乜嘢南京大屠殺都可以完全被篡改曬嘅，就係、是、因為佢嗰種右翼嘅思潮去運用咗佢。咁如果你喺一個反帝反殖嘅嗰個階段入面，佢亦都可以作為一啲團結。我哋講緊，譬如後來我哋引申去到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佢哋用第三世界嚟到去概括所有嘅亞非拉嘅一啲反殖啊、反帝嘅統治，我哋都會見到其實亞洲主義仍然有個應用嘅空間。 係啊，所以正如我第一節咪講亞軍阿卜杜尼啊、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咧，佢講過啦，就係必然嘅想象共同體咧，可能係我的地獄啊。我調翻轉可以去講係嘛，你嘅顧全大局亦都可以係我嘅地獄。系嘛，咁所以大洲主义背后咧个难题就喺呢一度。 Thank you.